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你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Go，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广购物，我是李想，坐到对面的是我们同事苏苏。苏苏你好。 想哥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哎，苏苏啊，最近有一事儿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还挺热闹的哈。苏苏啊很少吃肉，但是呢我们单位啊最近啊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，推荐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然后那个我们大家都会提前去品尝，然后提前去交流。 但是你们打开的时候我就闻到香味了。 哎，一份里面你看我们放了啊好几包酱牛肉，苏苏居然一个人吃掉了三包啊，当然不是连续的，一天当中，因为我们一份当中就那么几包，他一人干掉了三包。 好吃啊，真的，我以前会觉得说啊，你让我吃这些大肉类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啊，第一， 你一个小姑娘瘦瘦的， 对，第一我担心发胖，第二我会觉得说哎呦太腻了，但是当我拿到这个牛肉的时候，我发现说改变了我以前传统的观念，我发现说哎，它的味道非常的入味，然后呢它基本上就全是那种瘦肉，而且它还有那种筋，然后你就是整个咬起来有点那种 Q 弹的，都全部的酥烂了。 平时我们吃饭 配菜特别好， 这回见着好吃的了， 这次见着好吃的一定要多吃点。 你知道你吃的这是什么肉吗？这是地地道道的咱们中国的非常有名的一种牛，鲁西黄牛。 鲁西黄牛 据说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这个育种的一个保持着原生的牛，肉质特别好，用这样的鲁西黄牛的牛腱子酱出来的酱牛肉，而且用的是老汤的汁水，老料老汤古法酱出来的这个东西，才把你的馋虫给勾出来，对吧？ 怪不得那么好吃。 牛肉好，而且呢这个本身所用的工艺好，但吃那么多什么味道啊。 哇， 你吃 这 么长， 这个味道以前会觉得 咽口水了，咽口水了 以前会觉得说啊，总担心肉太腻了，但是它今天这个香味不一样，因为它把这个牛肉的本身的这个香味保留住了，再加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不是他们独家的秘方，就是以前我没有吃到过，就是更加的鲜美。 以前因为你选的那个肉呢，我们说大家吃就说叫牛肉叫牛腱子，我们去各地去买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牛，各种各样的杂牛，然后呢那个肉质啊就没有办法统一的保证，对吧？第二呢，那个工艺当中，你说外面去买那种食品加工摊的用什么， 我没看见也不知道。 对，就我们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，咱自己北广购物选的地方一定是挑的那种地道正宗的，有品质保证的，做食品特别良心企业，对吧？啊，肉新鲜的，刚刚屠宰完的这个鲁西黄牛，直接用牛腱子来，不冷冻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加工工艺的过程当中，不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肉好，然后呢 工艺好， 工艺好出的这个才是纯纯的肉香味。 是， 可是你知道你吃那一包是多少吗？160克。 160克，3两多 。你知道煮出这三两多的酱牛肉需要多少鲜牛肉吗？ 我们家平时煮的话，我妈跟我说，反正牛肉啊，就是本来很大一块，不出数。她说好像是3斤才能出1斤。 3斤出1斤，差不多比例。所以这3两多的牛肉，我要用1斤牛腱子。所以一份这个鲁西黄牛，它就要这个牛腱子啊，它就要用到1斤的牛腱子肉，对吧？我们是酱牛腱子做好的3两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儿给大家所有的咱北广购物的听众可以吃到什么呢？我们用8大包， 是相当于8斤鲜牛肉了。 8斤鲜牛腱子，外面卖，还别说鲁西黄牛，买多少钱？您自己去算，对吧？超市卖50-60，您到那个自由市场去买也得30-40块钱一斤吧，对吧？这加起来这就得几百块钱，数百块钱，但是咱们今天299，让大家八斤牛腱子煮出来的这个酱牛腱的肉带走。你刚才吃那一包是160克，我们一共8份， 对不对？ 是。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活动，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联系打电话打进来的听众朋友，再送您四袋， 对， 每袋是多少？ 200克 的老汤牛肉，同样鲁西黄牛做的，这个老汤味是微辣的，没有汤，纯牛肉里面就 是 4两， 都是一大块的。 这加起来这就是一斤六两，一斤六两的话又是五斤牛肉出啊。 是， 所以今天加起来将近13斤的鲁西黄牛，8斤牛腱子，5斤鲜牛肉煮出来的这些老汤牛肉，加上酱牛腱子，给大家299。只限直播时间有这么大的优惠，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给大家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付款，这是我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给大家承诺。您也尝尝，把苏苏这个馋虫都给勾起来的这个鲁西黄牛有多好吃？ 哎呀，这个以前可能。不知道这个是原来有那么好吃的牛肉啊，以前真的就没有吃过这鲁西的这个黄牛肉， 这是咱们中国原产的种，对吧，这是真正的好东西，但是味道确实 味道特别棒。 我教你一些斯文的吃法，对吧，斯文的吃法 来说， 你看啊，整个牛腱子拿过来之后切成薄薄的小片儿， 哦，切片， 哎，切薄片，切了薄片之后呢，你第一可以直接拿筷子夹着凉拌着吃，不用咱拿大扯着吃啊，虽然很香。第二个之后呢，你比如说你家里做点牛肉面呀， 哦， 米饭呢， 直接放上去 都可以，直接把它放上去拌着拌米饭一起吃，这样呢味道会更鲜美。还有呢，可以凉拌牛肉，其实也很好吃。 嗯， 因为咱们牛腱子呢本身是没有辣味的，对吧？ 嗯， 哎，你稍稍，你桌上不有那什么，是哪种辣酱来的？什么干妈啊，是吧？ 哦， 直接撒一点是吧？ 哎， 拌进去， 太方便了。 哎，你放点青椒，放点青椒丝儿啊，黄瓜丝儿啊，香菜 呀， 啊，你愿意放点醋啊，放点蒜末啊都行。这回家可以自己拌一凉菜。 嗯， 特别好吃， 但是饭店也有， 拿一小盅配点白酒，对吧？ 蒋哥，这一小盘的话，在饭店你最起码需要三四十。 一盘牛腱子没有三两，饭店能给你切成一两五就不错，切二两，这一份它就卖到几十块钱。所以这家里吃的值，拌饭拌面都可以。 对， 还有因为它是酱牛腱子，因为是真空装的，我教你一种方法，你回家的时候小姑娘少吃点凉的，多吃点热的，热乎乎的，对吧？你把它上锅蒸。 蒸， 哦，因为它是真空装，或者拿水煮，煮完之后里面是热的，热牛腱子，当那个肉汁的蛋白质经过加热之后，它分解散发出那种香浓的味道，更馋死你， 哇， 而且更加软烂，更加软糯，会非常好吃。 哎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啊， 都能试，反正这个味儿呢是很新鲜，关键是呢省钱，今天299，大家拿走多少？8袋。 对， 每袋是3两多，纯牛腱子，而且是纯鲁西黄牛的牛腱子给您做成的，一袋160克，3两多，一共8袋，这加起来就是8斤了。8斤牛腱子，鲜牛腱子肉做起来的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今天送给大家的一袋14两，一共送4袋的老汤牛肉，也是同样鲁西黄牛做的， 对， 这得用5斤，然后呢，加起来13斤牛肉， 13斤， 其中8斤鲜牛腱子，5斤鲜牛肉做出来的。 嗯， 给您这点酱牛肉，给您这点酱牛腱子，给您这点老汤牛肉送到家里，每一个都独立真空包装的，是用12份，踏踏实实的吃吧，吃点好牛肉，吃点放心的牛肉，吃点美味的牛肉，吃点价格非常实惠实在的牛肉，就在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北广购物，打个电话全给大家送到家了，是吧？ 是， 你打个电话也送你们家去，或者你打一电话。 关键今天价格的话太实惠了， 299啊，对吧？299啊，不到300块钱，还包邮，是吧？邮费还我们给出了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打电话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牛肉里边这优质蛋白质。而且这我们鲁西黄牛牛腱子本身这个脂肪就少，是吧？晚上回家你热乎乎的汤一碗，对吧？或者你直接切一片，你早上起来煎个馒头片，加两片牛肉，加个鸡蛋，加点菜叶的，都很踏实，怎么吃都行。 是，今天咱们袋装方便啊，而且12袋，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就可以拿，而且两种口味呢， 对吧？您踏踏实实吃完了它，方便、卫生、干净啊，味道还好。12袋加起来，8袋的酱牛腱子，还有这个4袋的老汤牛肉，加起来用13斤鲜牛肉制成的，今儿299，让大家尝到，免费给您送到家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3月份的每个周一举行新用户专享活动，新用户首次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7折优惠，同时在立减当天相应日期金额，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